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快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灵，他们一摸，记得御车拉马短还乡，叫人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哦哦哦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看到唱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就需簪缨冠顶梁，神说说阔目浓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护心宝镜放，好过几条的乐家子腰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功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湖中一排接个剑，飞鱼带铁背铜胎，宝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在两旁，七匹那日追风一些债请一张，兵精将胖五勾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府唐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安破前是曾把北冥阳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薄凉，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气满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都扬。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好。 人名儿外州，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流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昌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索娘娘冲八家，夜半山 祥、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本是接过尘，晋王爷差此人前来修聘，奉旨的这位亲爱 到了黄昏，十啊 唱着江岸的朝前高奔，我同听着江边上一小孤舟有人扶，琴音把心神稳定，彩蛋儿啊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又沉空中鸣，他烟灰才高他的命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觉得惊